外国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批特辑，纪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几内亚的自由报、安哥拉的通讯社、国营电视台和民族广播电台报道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不朽业绩，以及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经济强国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秘鲁的卡亚俄日报用3个整版的篇幅刊载了题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的文章。委内瑞拉的人民论坛报也载文称颂了金日成同志的解放朝鲜业绩、战胜业绩和建党建国建军业绩。